第15集，安抚秦琛睡下后，霍昭林走出房间，霍昭仁就站在楼梯口，似乎特地在等他。霍昭林从他身边经过，本不欲搭理他，霍昭仁忽地伸手拦住他。霍昭林一脸冷漠，眼里有很明显的不耐烦。 让开， 你们真要搬出去住？ 与你无关。 就这么不待见我？对着老大你也不是这个态度吧？ 他至少还是个正常人，你这样的跟变态有差别吗？ 霍昭林声音冷淡，完全不留情面。霍昭仁的脸瞬间变得煞白，霍昭林只当没看见，不想跟他多说，直接下楼去。霍龙亭在后院的湖边安静地钓鱼，身上趴了一只他养了好几年的花猫，看上去与他的气质格格不入。霍昭林并不懂霍龙亭，整个家族里大概也没几个人猜得到这位看似城府很深的小叔的心思。霍昭林走上前去，在霍龙亭身边坐下，霍龙亭将刚刚钓上来的鱼又扔回湖里。 哎，那小家伙没跟你一起下来？ 霍昭林扬了扬唇角。 他睡着了，昨晚玩得太久了。 你这样也挺好，我看他应该挺喜欢你的。既然结了婚，就好好过吧。 嗯。 你爸应该这两天就会跟你们说股权分配的事情。你和秦家联姻了，他就算做给秦家看，也肯定不会亏待你。不过你爸那人你是知道的，再多就不要想了。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？ 没想法，现在我能做得了什么？最多也就只能努力讨他欢心，不让他过多偏袒老大他们而已。 至少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不要动手。 霍龙亭认真劝他，霍昭林自嘲一笑。 小叔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 你心里有数就行。你打算找秦家帮忙吗？ 不会，我没指望从这桩婚姻里得到更多的东西，也不想把他牵扯进来。 霍龙亭笑了笑，这个侄子呢，他也不知该怎么评价，嘴里说着因为利益才不想放弃和秦家的联姻，却又把秦家少爷护得死死的，压根儿没想过把他拉进霍家的这滩浑水里来，放着秦家的大好资源也不用，大概旁的人都会觉得他傻透了。和霍龙亭在湖边闲聊坐了一个小时，估计秦琛差不多该醒了，霍昭林又起身回了别墅里去。拉上窗帘后昏暗的房间里，秦琛脑袋埋在被子里睡得无知无觉。霍昭林没开灯，走到床边，小心翼翼地帮秦琛把被子拉下来些，露出了他睡着之后人畜无害恬然的睡颜。霍昭林在床边站了片刻，想起昨晚秦琛喝高之后他那个叫李风川的朋友跟自己说的话，一时间有些失神。 程少跟我们几个不一样，他虽然爱玩，但一直很坚持底线，不会在外头乱来。以前我们还总拿这事调侃他，也不理解他到底在坚持些什么。现在倒是有些明白了，程少他真的很在意你。 许久之后，霍昭林抬起手，手指描摹上秦琛侧脸的线条，与藏在记忆深处的模样分毫不差，这么多年他其实一直都记得。秦琛一觉醒来，夕阳都已偏西，霍昭林坐在沙发里开了一盏台灯在看书，黄色的暖光在他的侧脸留下一片光影，整个人的气质看起来都温柔许多。秦琛打着哈欠坐起身，目光粘在他身上，越看越满意，这人以后就是他的了，谁都别想抢走。 醒了。 霍昭林见到他醒来，收了书提醒他。 去洗漱一下，我们去下面走走。 睡了一觉的秦琛整个人都神清气爽，下楼的时候蹦蹦跳跳的，还勾住了霍昭林的胳膊。霍昭林扬了扬眉，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秦琛笑着眨眼， 在你家里呢，表现好一点啊。 霍昭林把胳膊抽出来，直接揽过他肩膀， 别跳了，走吧。 秦琛很受用，霍昭林最近表现得越来越好了，确实是孺子可教。霍龙亭还在湖边钓鱼，同一个姿势保持了一整个下午，依旧稳如泰山。霍昭林带着秦琛走过去跟他打招呼，才拿了人家一个大红包的秦琛嘴甜得很，很乖巧地喊了一声 小叔。 霍龙亭笑着点点头，秦琛视线下移，目光落到他怀里的花猫身上，发出一声低呼， 小叔你还养猫啊？ 而且他养的还是这种最普通的花猫。秦琛对猫不太感冒，他一直以为只有像他嫂子那样的小可爱才会喜欢这种东西，没想到这位霍小叔竟然也养猫，这与他高大强悍的外在气质未免反差太大。趴在霍龙亭身上的花猫懒懒瞥了秦琛一眼，又扭过头并不搭理他。秦琛轻轻一哼，又是只看人下菜的小东西，跟家里嫂子养的那小混蛋一模一样。果然他天生啊就不招这些小东西的待见。霍龙亭笑着解释， 他被我养得有些娇气了，你别介意啊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才不介意这个。 秦琛大咧咧道，他见旁边还有一杆鱼竿，随手拿起来，动作熟练的上饵再甩下水，姿势标准，一气呵成。霍昭林有些意外， 你还会这个？ 我为什么不能会这个？我很喜欢钓鱼啊，跟我哥学的。 霍昭林轻摇了摇头，然后又笑了。他对秦琛大概确实了解的不够，原以为他必然不会喜欢这样又枯燥又耗时的消遣方式，或许是他对秦琛的固有印象太先入为主了。 我跟你哥有时候也会一起去喝茶钓鱼，他技术确实不错，不过自从他结婚之后就很少能约出来了。 霍龙亭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些调侃，又似有羡慕。秦琛顺口接了一句， 我哥就是那样的，有了嫂子之后我都得靠边站。 那也挺好，都是心甘情愿的。 霍龙亭感叹道。他们谈笑了几句，霍龙亭收了鱼竿说先回去，让他们自己玩。霍昭林接过他的鱼竿，在秦琛身边坐下。秦琛目送着单手抱着猫的霍龙亭走远，手指敲了敲下巴，轻笑出声。 你家果然就只有你和小叔是正常人，你小叔很有意思啊。 我呢？ 啊？你什么？ 你觉得我有意思吗？ 霍昭林面无表情地说出这话，让秦琛很无语。说起来，霍昭林这人真没太大的意思，死板无趣，简直是翻版他哥，却又没有他哥对待他嫂子时的那份温柔和耐心。但偏偏他这只纯眼狗还就是看上了他。 你这么说我还以为你吃醋了呢。你有没有意思你不知道啊？ 大概没什么意思吧。你和我相处时间长了，怕是会闷着你。 我会自娱自乐啊，你不觉得闷就行。 霍昭林笑了笑没有再说，秦琛讨了个没趣，话题又扯回霍龙亭身上。 哎，你小叔他有对象吗？ 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我看他也30多了，要是单身我给他做个媒啊。 你管好你自己吧。 有什么关系啊，这么好的资源不利用一下多浪费啊。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单身，前几年的时候身边好像是有个人的，现在 即使还单着，心里也肯定有人，要不然也不会养那只猫。小叔他以前对猫毛过敏的。 这样啊，那算了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呀。 秦称啧啧两声，觉得有些可惜，又问霍昭林， 那你呢？你心里有人吗？或者曾经有过人？ 看似不经意问出口的话，实则带着掩饰不去的紧张和不安。霍昭林目视着远方湖面，许久才轻轻一笑。 有过。 秦称心里咯噔一下，再开口时嗓子都有些紧了。 谁啊？ 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都结婚了，就算我心里曾经有人，还有任何意义吗？ 秦称心里不是滋味，面上便有些讪然。 是啊。 见霍昭林面不改色，不甚在意的样子，秦称更觉气闷，脑袋耷拉下来。沉默片刻后，他声音含糊道：“ 霍昭林，你要不要跟我试试？我保证让你爽。” 无论如何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得不到心，他总得得到身，要不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义？ 你别胡说八道了，别总是把自己表现得这么轻浮。你既然不是这样的人，就不要这么做。 秦称总是这样满嘴跑火车，霍昭林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却很看不惯他这副吊儿郎当、风流纨绔的样子。